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啱啱我见到一个即系好得意嘅一个即系新闻啦，就话呢、這个啊喂。呢、這個 Donald Trump 啊，即係而家共和黨即係提名緊呢個即係總統選舉，即係 Donald Trump 佢而家俾人提名咗呢、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喎、 啊，咁搞笑，點解嘅？咁咩理由啊？ 咁點解咧？咁其實咧，即係其實佢據聞咧就係話佢因為嘅原因就係話言論就威脅中共、威脅中共，咁所以就獲提名呢、這個即係、就是、諾貝爾和平獎啦。 提提李波先得喎， 佢呢、這個呢、這個玩嘢就係、是、話，即、啊、係因為佢對啲伊斯蘭即係、就是、政策都 係唔係即係呢個就係啦，呢、這個就係好小之處啦。即係、就是、你諗下啦，即係喂佢有呢咁嘅 track record。即係佢又即係講過一啲嘢，就侮辱女性啦。即係其實係尤其係嗰個霍士電視台嘅女主持啦，係咪叫 Kelly 啦？ 笑 M 度， 係咪又話人哋 M 度啦？係咪跟住又話即係我哋唔可以再俾嗰啲叫做係回教徒入嚟啦，入嚟美國啦，係咪？咁你何和平之有咧？係咪？ 唔係喎，不嬲你諾貝爾和平獎其實係咪用嚟震攝啲美國總統每年頒一屆俾，唔係即係每個選舉期頒一屆俾佢，然後咧就叫佢唔好亂 Q 咁嚟，即係好似你奧巴馬咁。一上台其實佢冇任何外交 track record 嘅，佢然後咧攞咗個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咪要兑現呢個選舉承諾，就撤出伊拉克咯。喂，同樣地，喂你 Donald Trump 即係如果攞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究竟佢會唔會真係溫和起上嚟，然後即係搞敍利亞呢、這個就真係唔知啦。 嗯。咁因為其實咧，即係叫做就嗱，據聞咧就係話呢個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士咧，就數以千計嘅。咁啊，當中包括啲即係大學教授啊、政府官員啊，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呢個挪威嘅諾貝爾委員會啊，係會收到即係超過200個提名嘅。即係200個提名人選裏面呢，其實乜柒人都有嘅、 啊。 即係有，即係當然係有啲志在搞笑啦。譬如就係以前呢，即係出現過一啲即係即係希特拉又有、啊、即係斯泰林又有。咁嗰啲唔應該係挪威嘅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嚟。咁嗰啲呢應該係孔子和平獎啲人選嚟。就唔知點解佢就過咗嚟呢邊啦，係咪可能搵錯門路啦。咁即係你諗下，即係穆加貝都可以做一個 即係玩嘢嘅人全世界。都会有嘅，咁大家就真系当系笑话。如果佢真正有呢、這、一个，喂，真正喺挪威嗰度攞到奖啊，大家先至再愕然都未迟啊。 唔系 ，anyway， 即系我哋都即系当系笑话笑一笑啦。但系其实咧，你见到就系话，而家 Ohio 个州里边嚟讲，即系呢个叫做系总统初选嘅提名战啊，佢已经叫做系遇到挫败啦，系咪？即系输俾呢个叫做系呢个 Ted Cruz 啦，系咪？咁但系Ted Cruz 其实佢。之前都俾佢，即系你谂下，其实佢讲嘢其实系好本土嘅，即系你谂下啊，边个啊呢、這个特朗普系，系咪？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俾一啲即系外国人侵入啦，系咪？即系反移民政策啦，即系难民政策啊嗰啲乜嘢啦。咁即系呢啲乜嘢，即系喂，尤其其实佢针对阿 Ted Cruz， 佢系加拿大人啦，系咪？即系呢个意识形态上面其实系极右嘅。咁而極右其實喺美國嚟講，喂，真係唔係冇市場喎、啊，尤其係沉默嗰班喎、啊，其實係，即係你美國係有班咁嘅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真係要認真係去到最後關頭，係咪要投佢票呢？咁即係當然一啲人係會變得好謹慎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喂，你叫做popularity 嘅時候，即係你做一個民意嘅時候，你可能好輕鬆咁講個名。咁但係你真係喂你要認真去提名嘅時候，你就變得係謹慎好多㗎啦。其實係。 係啊，所以你咪見到喂緊隨其後，喂連傳統保守派 Marco Rubio， 喂其實佢輸俾阿 Ted Cruz 同埋阿 Donald Trump 嘅票，其實都唔係輸好多㗎咋，廿三廿二廿三廿四咁樣。 係啊。 系系，唯一个比较核突啲嘅就系呢个布殊啦，系咪？即系呢个布殊即系嘅细佬啦，系咪 ？Jeb Bush 吓 ，Jeb Bush 啦，咁即系而家佢已经系冇晒希望咁滞啦。咁即系不嬲嚟讲，就系话如果你喺 Ohio 你排到第三、第四咧，其实你呢啲俾人 marginalize 嘅人选咧，你都唔使指意再选落去 嘅。所以 Jeb Bush 你见佢好奇怪嘅，佢反而支持第三位嘅呢个 Marco Rubio 噶。 系，咁其实而家应该归边嘅，其实系你去到而家咁嘅情况就，咁我哋而家仲即系。都系要等埋呢個 New Hampshire 啊，係咪？咁都仲係即係另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前哨戰嚟嘅。咁啊，即係呢個美國初選係咁依講兩句啦。咁喂，講翻呢個即係立法會拉布啦。咁而家即係叫做係嚟緊呢個月啊，就據聞話會加會，就24个钟，即係叫做過完年翻嚟，仲即係就即刻要加會啦。哇，都唔知會唔會得個神翻嚟嘅。就系、是、为 真系过到年初四咁样咯，翻嚟 系翻到嚟真系变咗过年初四咁嘅样啊！就系话如果呢个叫做系高铁拨款啦、啊， 版权条例啊， 个问题高铁先，高铁先， 呢全部都系政即系呢个政治任务嚟噶嘛？你冇办法噶，大佬高铁呢一样嘢 系 喂，你由2010年开始，大家都睇到发生啲咩事噶啦。咁所喂咁所以你陈建波嗰啲啊，先嗱喺度即系叫系啦。喺度叫人投呢个赞成票啊嘛， 唔系其实嗰阵时啲左交讲嗰啲指控咪今日中晒咯， 系 咯，好简单，即系嗱一地两检做唔到啦， 嗯， 又唔够快啦， 嗯， 超支又真系超晒支啦，而家系咪？咁、 嗯、 跟住马时英就同你讲，喂，洗湿个头啦， 洗湿个头， 照去啦， 而家你照去嘅话，你系出血越出越多啊嘛，大佬。 系，但个问题个头咪我想洗湿噶嘛。系咯，系你即系搵我玩 Ice Bucket Challenge 淋湿我个头噶嘛？系 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晒好多嘢啦，即系譬如就系话，唔系你产能减半，你由十条嘅跑道 减到五条咯， 五条减到五条，你产能减半呢、這个此其一，即系你起码嗰个回报啊，嗰、那个回报周期咧一定系长好多嘅，其实肯定系、嗯。第二就系话，喂你系冇时间差嘛，冇时间差咁滞嘛，你同而家呢个。红磡嗰个直通车去比，你由呢、這个即系由呢个西九龙去到呢个广州，喂，原来先至悭得嗰十分钟嘅啫，系咪、 嗯？ 喂，咁你系唔抵啊嘛？即系喂，你越喂你红磡去广州，即系你搭直通车，其实系个半钟，但系你而家咧，你只系悭得个十零分钟嘅。咁、嗯、你愿唔愿意为呢十零分钟去比贵啲嘅机车票咧？你愿唔愿意？除非你就好似即系我哋嗰阵时咧，即系呢个搞呢啲新嘅铁路嘅时候咧，政府嘅做法就系话，佢即时就削减咗好多小巴线啊嘛，同埋巴士线啊嘛， 系啊， 系咪？搞到你啲小巴佬赶尽杀绝啊嘛，除非你就唔即系你，除非你就唔好再做直通车啦。 咪同埋即系去到呢一样嘢咧，就要讲翻阿马时亨咧。佢读经济出身噶嘛，佢既然用洗湿咗个头呢一样嘢咧，就想说服全香港市民。但系佢有冇谂过咧？即系经济学第一课咧，叫 sunk cost is not a cost。既然系已经洗湿咗个头嘅话，咁你其实即使烂尾都冇乜所谓。 你唔停止嘅，其实你仲要计嗰样嘢咧，你就系西九龙嗰、那个即系交通配套，其实都系唔方便噶嘛。你第一样嘢就系话。你西隧都系贵噶嘛？ 系啊， 系咪？你唔净止话机票贵啊嘛，唔系你唔净止话即系嗰个直通嗰个高铁车票贵啊嘛，你仲有西隧啊，其他啲交通配套都系贵噶嘛，其实都系。 嗯， 咁喂，你专登仲要走入去嗰、那个额外嘅时间，你都仲要计噶、哦，你始终唔系咁方便噶、哦。 究竟有啲咩人会用高铁？大家真系 就系大陆人咯，即系你而家你喺九龙，即系你西九龙嗰啲买咗啲即系西九买咗啲。即係假豪宅啊！嗰扎人咯， 咁咪真係 其實咪又係貨大陸人啫嘛。 如果係咁嘅，你配如果根據現行嘅國家政策嚟講，喂，其實成條西成條高鐵係應該拆咗佢嘅，因為 你其實你成條高鐵根本上就唔關香港人士，係咪？ 咪同埋你而家講緊嘅係喂習近平要嚴打嗰啲咁嘅走資啊嘛。你嗰班咁嘅高官用條高鐵翻到嚟，佢落到嚟，然後就住喺啲假豪宅嗰度，跟住等走佬。喂，大佬，喂你既然要有個強力部門喺香港嗰， 其實冇噶啦，個吸引力都細咗噶啦，尤其係而家咧，即係你習近平仲大無私讓自己搞一個跨境，即係呢個叫做係境外緝捕局啊嘛， 係啊，獵狐行動， 獵狐行動啊嘛，即係你去到邊度天涯海角，你唔淨止港澳啊。 系啊， 佢甚至乎讲到明港澳嗰个缉捕条件好，系咪？ 喂，咁你仲大鑊啦，即係已經唔係話一個即係天堂，你就算香港同大陸冇引渡條例都好，但係有冇引渡條例啫。系咪？但系有呢、這个 猎狐行动啊嘛， 但你有 根本唔需要引导。 但你有自愿方式嘅，即系吓、 啊、自己方法、啊， 用自己方法翻大陆嘅渠道噶嘛？呢个仲恐怖啊嘛，大佬啊！咁所以其实你系冇个吸引力噶，咁所以其实咧，照道理嚟讲咧，呢啲咁样嘅非法跨境、非法纳人走老笠嗰啲咧，其实系理当应该令到香港嘅豪宅嘅价格咧系大跌至系嘅。你谂下系咪？ 唔系、哦， 即系你经济反，你都会拉落。你一三年嘅时候，两三年前嘅时候，咪有一个叫做系潘维希嘅一个厂佬嘛？ 嗯， 系咪？即系喺呢个咩边度俾人夹 Q 咗啊？佢自己屋企楼下俾人夹 Q 咗啊嘛？喂，系光天化日嘅事嚟噶，系嘛？其实香港嘅楼价应该大跌至系嘅，其实系。 系，但系既然有呢个猎狐行动，而有拉咗咁多人。咁都要揾個地方臨做中轉站臨時收容㗎。咁你 唔係 suppose 香港係安全啲嘅，但係已經唔安全啊嘛。事實 啱啊，唔安全係一樣嘢，但係講緊話西甲嗰啲豪宅，習近平咪自己掃曬佢，成為呢個獵狐行動嗰啲。 咪自己揾自己笨啫嘛，其實係。 係啊，跟住中轉站咁收埋嗰啲咁嘅高官，然後一條高鐵咁啊運曬佢哋翻。 不過你成日講啊嘛，非常方便，即係水至清則無魚啊嘛。咁你真係要趕盡殺絕嘅時候。咁你咪成個池塘都冇曬魚囉。咪而事實上又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即係習近平呢種所謂反貪呢，其實係虛偽㗎嘛，係、假反貪嚟㗎嘛，係咪？咁你見到我哋今日即係都轉載咗，即係呢個叫做羅瑞卿個仔叫羅宇啦，係咪？咁佢專訪就係話，喂，如果你真係打貪嘅話，你打鳩曬你嗰啲即係同二代先啦，係咪呀？喂，你諗下。 但好明顯，你見到執政咁多年，呢、這、一個係 唔係你除咗係嗰陣時，知嘅呢個博，即係博希羅係要喐佢，係純粹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有篡奪之心啊嘛，先至喐佢啊嘛。喂，但係總體嚟睇，其實紅二代都係相當之穩陣啊嘛。 唔係，甚至如果你要歸結翻習近平呢幾年嘅執政方向，其實係咩呢？係用紅二代走去取代呢 官二代啊、秘書黨啊、即係團派啊嗰啲啊嘛，係咪？即係好，所以你其實你而家即係你個即係喂，你個就係死嘅，即係喂病到即係五顏六色嘅呢個胡錦濤，係咪？佢都保唔到佢自己，即係呢個令計劃啊嗰扎啦，係咪？咁搞到而家令完成，咪要爆你料咯？咪話你即係嗰啲即係而家呢個好嘢啊！今日呢、這個即係呢個美國自由燈塔嘅一個即係新聞咧，就喺度話，即係而家令完成就係、原來喺舊年開始咧，已經係放咗料俾呢個 CIA 啊嘛，就係話關於一啲核機密啊嘛，係咪？你個驅動系統係點樣搞啊？咁呢個係非常之核心嘅機密嚟喎、啊，大佬啊！咁所以你話即係所以點解咧？呢、這個。即系大陆啊，即系成日同即系呢个美国交涉啊，要引导呢个凌元城翻去啊，即系美国佬梗系唔 Q 苏你啦，大佬有咁 valuable 嘅一啲即系机密，佢点会咁轻易放你呢？系嘛？咁所以即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啦。 而家呢个情况正因为咁样，然后你会见到个人民币不断咁样下挫。喂，你嗰班接受晒任何政治任务嘅建制派，系咪更加需要喺呢个 deadline 之前，喂搞掂晒啲拨款啊？因为如果你冇咗呢一笔拨款嘅话，嗰啲中资好难继续 run 落去啊嘛。你好难继续 run 落去嗰阵时，喂究竟喂？喂，你好话唔好听，你习近平用即系攞啲咩钱就去派片啊？个问题喺呢一度，成条资金流，唔可以就咁棘死喺立法会嗰度啊嘛。所以其实今时今日，你会见到喂，陈建波啊，喂由之前嘅吴亮升去到今时今日嘅陈建波，佢哋点解要谂尽度晒啲剧本，或者做到几核突都越做越核突都好，一定要剪布啫。 系。即係嗰啲高鐵係咪？咁、你個高鐵嗰、那個 其實唔止高鐵啊，嚟緊仲有港珠澳呢， 咁港珠澳批咗啦， 係咯， 港珠澳批咗啦，而家高鐵啫。咁而家高鐵就講到明就係話，咁你三月底唔得嘅話，出唔到糧啦。咁因為洗濕嗰頭啦，係咪？咁其實坦白啲嚟講， 其實都你預咗去拉布拉到啦，因為其實而家佢哋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其實佢哋自己有內部計劃點樣剪布㗎啦。 哦，星期二阿鐵頭講喎。 已經已經 有曬劇本。 有曬劇本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呢你而家做就照做啦，係咪？其實都係好消極啊。咁所以你而家你呢個梁振英政府，你做呢啲即係叫做係大石砸死蟹嘅一啲行為做得多咧，其實你最後尾其實應該要係俾啲報應，俾啲顏色你睇下，其實係。咁所以你見到你戴耀廷喺呢個時機，佢自己去講個雷動計劃出嚟，我覺得係好合時機嘅，其實都係。 係啊。 係咪？喂，你見到我哋係咁喂多次嘅拉布。喂，雖然叫做係令到呢、這個即係梁振英增加咗管治成本啦，喂，但係始終我哋係唔可以係好積極咁樣爭取到我哋想要嘅嘢啊嘛，係咪？ 應該咁講，蘇花而家呢個議會， 唔係因為你做初一，佢就做十五啊嘛，係咪？你拉布，佢咪剪布咯，即係佢係佢覺得自己好有理由嘅嚇，因為你議會抗爭啊嘛，咁自亂勢咪用重典咯， 嗯。咪同埋政府佢掌握咗大量嗰啲宣传资源啊嘛，即系对佢嚟讲，咪有啲咩事咪拱东方。 唔系咁佢咪即系喺民意上面压你咯，屌你都唔系开会嘅，你系拉布啫嘛，系嘛？你拉布咁，我梗系剪布噶啦，即系佢系咁样讲，佢对外一定咁样宣传噶。 系啊，同埋你讲紧议会抗争呢一样嘢，苏花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 唔系 点解？ 同埋呢个事实上亦都唔 sustainable。因為第一樣嘢，即係你始終佢長遠嚟講，其實一個疲累效應啫嘛。你做得越多嘅話，咁佢然之後咪係咁喺度同佢講咯。喂，我哋有乜嘢嘢做唔到好，就賴你拉布啦。然之後成個社會就攬炒啦。咁你成個議會咧，根本上入邊就鬼打鬼，我連投票都唔挑頭。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係需要一個積極啲嘅方案，其實係扭轉呢個局面嘅，其實係。咁所以你而家戴耀廷佢就講啦，就係、話要議會奪半，就係、雷動計劃咁樣樣。咁你過一半咯，喂，我使鬼拉布咩？我咪直接否決你咯，咪下下否決你咯。喂，你有咩惡法咪直接否決你咯？我使 Q 拉布咩？系咪？唔系咁呢个啱嘅，咁但系当然有好多人咁讲，喂，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你点做咧？咁样样，咁其实我哋自己即系阿戴耀廷自己就话自己分析过，就57% 嘅泛民票系投泛民嘅。事实上，其实而家议会因为协调得差，咁所以浪费咗好多应有嘅票数。咁所以我哋见到就系话，喂，过往嚟讲，我哋见到即系损失严重嘅。就係、是、即係你好似即係新西咁樣樣啊，因為喂呢、這個郭家麒同埋呢個啊 余若薇 咁樣樣兩個咁排一條隊， 口氣攞15% 票， 攞15% 票，喂你嗰度嘥咗成30,000+票， 咁咪做低咗高達咯。 咁你就做低咗高達，係咪？ 咁老你等真啦，你上屆公民黨嗰啲唔知咩策略嚟㗎啦。 你覺得 即係你香港佬，你又唔揾阿余若，即係揾阿陳淑莊同阿陳家洛分兩條隊嚟排，係嘛？其實佢咁多票喺港島，根本就有本事擺兩張單。然後又擁阿余若薇去新界西，跟住捧阿郭家麒出嚟。又係咁你知余若薇都係吸票㗎嘛？又冇分兩張名單，我又咁啊又浪費好多票。其實真係。公民党系即系直头要出嚟道歉添啊！上届 唔系你排同一条队，其实系好高风险啊！咁其实你就算唔讲公民党，喂你长毛都有咩问题噶？咁你长毛喂你攞48,000系咪？咁你嗰度嘥咗20,000票添，系咪？咁但系嗰、那个即系喂衰咗嗰条友，我哋都唔会觉得可惜嘅，因为嗰个系黄成志嚟嘅，咁嗰系人系鬼，冇所谓啊，系咪？ 咁啦呢个 佢系因为咁先鬼化嘅啫，用第二个角度去谂。 咁我唔知啦吓，咁、你九西咁样样，喂九西郁文都嘥好多票噶，系咪？咁佢38,000咁样样，咁咁其实佢都即系嘥咗成即系8,000+票咁样样，搞到呢个谭国桥唔系。即系上唔到啦！ 但系你谂翻转头，阿毛嗰啲票同埋阿教主嗰啲票，实质上系好难过俾其他人噶嘛。 其实区区都有损失嘅， 同埋咧， 你要睇翻，喂，九东冇咗阿土伯啦，系嘛？咁 啊， 九西又冇咗阿谭国桥啦，吓、你港岛区你又冇咗阿。呢、這个刘家雄系嘛？ 系啊，咁上同阿土 唔系刘家雄啊，差太远啦，可能就吓、即系你起码冇咗阿边个先啦，即系陈淑庄先啦，三个啦。咁、你喂新东，喂你又冇咗阿黄成志，诶计唔计好咧？计埋啦，当系咁、你新西，喂咁你都冇咗李永达，你五个其实系 咁你係真係少好多喎、 啊。同、埋有人研究過嘛，上屆建制派佢啲當選咧，例如新西咁樣，喂陳恆斌喺荃灣嗰度攞咗民建聯 90% 嘅票啊嘛，大概喺咩屯門元朗嘅地方一票都冇噶嘛，跟住同時梁志祥就經營呢一個嘅屯門啊嘛，又係立咗嗰區 90% 民建聯嘅票，喂成個協調啊凹凹陷噶，但係但係蘇花呢啲咪叫組織嘅威力咯，而泛民到而家都做唔到呢一樣嘢啊嘛！ 你應該咁講，其實咧就係即係建制派咧已經開始識玩即係呢個比例代表制嘅遊戲啦。係、因為嗱，你好簡單啫嘛。其實點解有比例代表制嗰陣時？因為你其實因為共產黨其實睇到九七回歸前即係幾次嘅立法局選舉，即係嗰陣時係多議席多票制噶嘛。即係佢見喂，即係。隻抽啊，細選區其實對民主派有着數喎。 單 議 多票制 係啦，咁佢單議多票制係 sorry。咁然後佢咪即係做一樣嘢叫比例代表制出嚟咯。比例代表制其實本身係即係對建制派好保守嘅一個選舉策略嚟，因為佢可以保住即係自己，即使民主派多票過我，但我建制派有一定嘅人喺翻入邊。但估唔到就係08年就係養咗隻怪物出嚟就係社民連啊嘛。哇！呢班人咁黐線係嘛？喺嗰陣時嚟講，我政綱咁激進，但係你攞 10% 你就可以入到。 系啊， 系咪？咁然后即系大家咪开始再去研究，即系到底点样玩嗰、那个即系、比例代表制游戏咯。其实比例代表制游戏就唔系斗票多，系大家斗分得平均啲票。 系啦、啊，平均。 咁、所以即系民主派，即系其实输咁多次都即系学唔精咯，只能够讲系。 系，唔系咁冇办法，因为你山头太多，而且你而家喂，郁敏嗰阵时话分裂咗出嚟嘅时候，佢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叫做。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嗯、 你话就话兄弟啫、喂，但系成日背后插你一刀，系咪？咁喂，老实讲，呢、這个冇喂，你去到选举嘅时候就冇话兄弟可讲噶啦。老实讲就 系、 应该咁，再应该咁样讲，个个都你由2000年开始民主派玩呢一个游戏，佢哋都曾经何时尝试过喂将名单要分得匀噶？但问题你分得匀个？你話分得勻嗰陣時，你唔信自己嗰張名單啱啱好夠當選嘅票嘛，所以咪搶對面個搶對面個隔離名單嗰啲票攻擊自己人，咪意圖殺三士咁樣咯，即係大家為咗個議席啊。 唔係你喺選舉嗰個 dynamic 嗰個情況底下，其實下下即係自己都係估估下，其實係。 係啊， 你叫做係。咁多區嚟講，其實咁多選區嚟講，最聰明就係其實係新東嘅啫，其實係，係嘛？ 應該最好彩係新東， 新東都多民主派支持者啦，咁佢哋地區又做得好咧，係啊，咁有啲即係關係嘅。 嚇，同埋你冇咁多資源啊嘛，你建制派識玩呢個遊戲，首先一樣嘢就係、喂，佢哋數呢一個人頭可以數到去每户啊嘛，如果唔係點解佢哋咁識得中票啫？係咪先？ 嗯。啱嘅，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山头咁多嘅时候，你点样协调咧？嗱，你而家其实佢阿戴耀廷都有讲法，就系话我唔想即系好似以前咁样样咁多即系山头主义，咁我哋放低呢个泛民标签啦，因为泛民又俾你班本土派，即系其实讲真，你放低泛民标签，其实号召边个咧？其实我谂即系其实主要都系号召本土派嘅啫。 其实你要有一个即系新，即系其实。呢、這個就長毛幾年前有講嘅，即係你即係嗱，譬如嗰陣時2011年咧，咪拗話喂，要踢激進派走，因為暴力累到我哋，我哋要做一個即係新嘅聯盟，即係嗰陣時泛民咪傾緊呢樣嘢嘅。咁其實而家就真係要做呢樣嘢，即係到底嗱，你要嗱泛民，你用泛民個名去講，但係咧你即係本土派啊、熱血啊或者青年新政嗰啲咧，又不恥與你為伍喎。但你要揾呢班人合作，其實你真係要有一個即係。新嘅論述或者新嘅排頭去再吸納翻呢啲人啦，即係你要諗個方法去揾一個 HCF 翻嚟去招攬埋呢班人去同你做呢樣。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咁講啦，即係其實你經歷咗即係激進派喺兩屆嘅喺立法會嘅磨練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就係話你所謂議會抗爭其實係咩一回事？你起碼大家都接受咗拉布。咁但系你话哇抢唔抢主席台啊呢啲乜嘢，其实好好个别嘅一啲即系议员嘅行为，喂你就算系即系温和如公民党咁样，喂其实你见到其实佢哋自己都愿意其实系放松呢口气嘅，咁你好似上次呢个岳少咁样吓、即系佢上嚟咁样亦都咁讲啦， 佢都冇否定踢劫啊， 佢冇否定，唔系即系唔系话就算唔系踢劫啊， 喂 你问佢朱高正咁样样，即系即系扫场，你企在主席台，喂咁呢啲嘢其实佢自己都话 其实佢唔意外见到呢啲嘢。喂，因为事实上而家个情况太离谱嘛，系咪、 嗯？ 喂，咁你事实上我哋有 make change 噶、哦，系嘛？咁但系我哋嘅目标都系一个共同嘅敌人，就系、是、共产党啊嘛，同埋呢个建制派啊嘛。嗯系咪？咁如果你大家系可以 agree 到呢个咁样嘅即系共同目标嘅话，咪去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喂，你去到真系要去做协调嘅时候，你讲数嘅过程其实系非常之艰苦啦，定系？ 系咪去到咁样未？ 咁所以你一定系你可以预计，一定系有一个庞大嘅促工程。 再系啊，但系翻到嚟个结果，你咪要好似即系当日占领运动嘅土白成日建议嗰样嘢，你有个联合阵线咯，你搵个 branding 出嚟，然后所有人先跟到你噶嘛。 系咁你叫做而家有个 branding 啦，其实系咁、嗯、你喂你叫做系比较初型啲嘅，即系叫做系饭盒会啦。 系啊， 咁你而家你真系去到选举嘅前夕，咁其实你应该选举阵线至系嘅，其实系。 嗯。 咁 做共同政纲咯， 我觉得。其实讲真啦，除咗即系呢个其实而家系喺立法会里面分三个光谱嘅啫，一啲叫做系传统泛民啦，呢个最大块啦。第二嘅就系肯积极拉布嘅三四子啦，即系包括即系呢个人社两党，再包埋呢个阿范国威啦，系咪？即系呢三四个人啦，咁啊仲有郁文啫，其实系咁。 嗯， 我覺得如果你現有光譜嚟講唔難計算，但係你對於後來者身上嚟一啲弱弱欲試嘅，即係譬如本土派嘅一啲，即係呢班人你點樣去搞呢咁樣。咁所以其實你冇啊，如果你話你講同路人嘅話，你問你就只能夠問自己， 其實好緊。 喂，建制派係咪你個功敵呢？ 最簡單一個 branding。 唔係，如果係嘅話，咁你咪一齊玩咯。咁然之後咪一齊玩一個有公信力嘅初選咯。 嗯。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第一個難關啦。第二個難關就係你喺即係選民之間，你點樣去協調邊個投邊個票啦？呢個係其實係比初選係難上更大嘅倍數啦。其實係。咁戴耀廷其實喺即係接受阿昌昌嘅訪問嘅時候，如果大家即係聽眾都聽過個訪問嘅話咧，佢亦都介紹過啦。佢希望喺七一嘅時候咧，就會有個 app， 就個手機 app， 咁然之後咧就俾啲人去登記啊。咁然之後你俾個身份證佢啊，佢就話俾你聽你應該投邊個啊咁樣。喂，咁呢個係困難嘅喎，佢極度困難嘅其實係。边个投边个？咁佢系咪真系完全听晒你嘅咧？ 你唔系中资机构员工啊，你冇可能有呢咁嘅嘢，同埋 系咪可以预备指示咧？即系你要谂下，就系话你其实你真系要去实行起上嚟咧，你要讲到明边，即系你系你时间上面都要夹埋嘅，你投票嗰个时间， 同埋你仲要应付共产党吃你，你唔好忘记。 系啊，你同埋谂下就系话有好多人，如果大批人去 fault 你嘅咧，即系其实话俾你听，我投咗边个，但系其实事实上佢投咗建制派嘅咧。 同埋其实咧，就即系你根据翻即系之前两三届区议会选，即系所以立法会选举嗰、那个即系配票嗰个情况咧，其实选民去到最尾咧都系识配嘅，就 系 我觉得唔使咁多，其实反而系你点样利用传媒去即系讲戴耀廷自己个策略，或者你哋即系民主派同其他即系反政府派点样去沟通咧？呢、這个真系最紧要咯。其实嗱，依家已经二月啦，你投票就九月啦。咁我觉得其实依家就即系差唔多要做咯。如果你真系想即系戴耀廷系想， 唔系要梗系要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初选就呢个我谂可控嘅，其实系咁，但系你话要去指示到落实，去指示到边个人投边个票咧？咁呢个太艰巨了。 呢、這个第二个故仔噶，其实你客观上咪好似民主动力咁样做翻个协调嘅啫嘛。 系 其实冇乜新嘅。 唔系喎，你民主动力做翻个协调咧，都未去到咁难、啊。因为其实你去到即系、一个单一嘅选区嘅时候，佢都系投一个嘅选择嘅啫嘛。 嗰啲系 micro control 嚟，咁你讲紧个。 但如果你话讲配票，呢、這个好困难嘅，其实系。 系 唔系你想象到咁简单嘅，即系尤其你配得咁均匀。 但系咪讲到咪讲好话俾你听？喂，其实你讲紧嗰啲乜动员协调呢啲咁嘅嘢，再去到最尽系民主动力嗰一只嚟噶，你好难去到建制派嗰只 micro control 噶。 系啊，你好难去到。咁所以其实你最后尾咧，都可能都系要靠翻群众嘅智慧啊。好，休息一阵。